1989这张专辑对于泰勒来说无疑是意义非凡。那么这张专辑呢，不仅为他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和众多荣誉，更让他成功的实现了转型。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就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第58届格莱美年度专辑泰勒·斯威夫特的1989。那么今儿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当初是因为啥喜欢上泰勒·斯威夫特的呢？互动方式依然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在荔枝 FM 上找到深海就可以了。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泰勒·斯威夫特最初是以乡村歌手身份出道了啊，但其实呢，他从第一张专辑开始，歌曲当中就有很多流行元素。那么这呢，也是当初很多乐评人说他不够村儿的原因。但是显然呢，只做乡村歌手并不是 Taylor 的目标。那么从第四张专辑《Red》红开始，他呢就在寻求转变。那么那张专辑呢，算是泰勒的乡村乐和流行乐分庭抗礼，但是呢，最终外界的评论当中还是对乡村乐的肯定会更多一些。那么这些评论呢，都让泰勒下定了决心，在第五张专辑当中一定要完全摆脱乡村音乐。专辑1989当中的第一首歌就是 Welcome to New York， 欢迎来纽约。很多歌迷呢把这首歌的名字调侃为纽约欢迎你哈。其实呢，在这首歌中，纽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城市，更是象征着大城市的靡靡之音。把这首歌当作第一首歌，不难看出 Taylor 转型的决心。一起来分享这一首 Welcome to New York， 欢迎来纽约。 Walking through a crowd, the village is aglow. Kaleidoscope of loud heartbeats under coats. Everybody here wanted something more. Searching for a sound we hadn't heard before. And it said,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 Welcome to New York， 欢迎来纽约，来自 Taylor Swift。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说什么哈。语文老师说了，梅梅的实力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光是纽约欢迎你就被单身指南还有爱种大机密两部影片当作插曲。不过呢，他把这首歌的全部收入都捐给了纽约的教育局，用来发展当地公立学校的教育，堪称德艺双馨呐。小九说了，超哥，我记得第一次听 Welcome to New York 这首歌时觉得什么玩意儿哈，难道是复读机吗？觉得好奇怪呢，旋律也是怪怪的。后来呢，有一天突然再拿出来听，觉得哎，还挺好听的，歌词还挺霸气的。然后呢，就突然很喜欢后面的 Like any great love it keeps your guessing 那一段，旋律很棒的，哈哈哈。怎么说呢，喜欢一首歌，一个歌能否打动你哈，真的是也跟我们的情绪啊、环境啊、还有当时的心情啊等等各方面因素有关系的哈。所以说呢，你的心情好坏也直接影响这首歌对你的影响力。好吧，不要轻易的凭借当时的反应就来误读一首歌哈。君君说了，泰勒成长的过程关键词就是梦想、爱情、创作。他呢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乡村音乐歌手，也是一个成功的流行歌手，还精通创作歌曲。即使没有读过大学，即使不被周围人所理解，即使被质疑和挑战，即使爱情失意，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自己的坚持。 Taylor 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偶像。好吧，在专辑1989当中的第二首歌呢，就是 Black Space 空格，节拍乐器衔接着开场曲，紧接着琳琅满目，或者说是琳琅满耳啊，哎也不对啊，琳琅是这宝石的意思啊，听不见啊，应该是这个动听满耳的原音吉他、电吉他、键盘乐器慢慢的加入其中，逐渐丰富的编曲层次，让这首歌的旋律呢成为了整张专辑当中的佼佼者。比起旋律呢，这首歌更值得一说的就是歌词了哈。当时呢，外界媒体整天热衷于讨论 Taylor 的私生活，并且呢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男人杀手的形象。 Taylor 觉得把别人口中的自己写进歌里用来回击媒体一定是一件特有意思的事儿，于是乎呢，他就创作了这首歌，一起来分享空格。 Make the bad guys good for a weekend.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down in flames. You can tell me when it's over, if the high was worth the pain. Got a long list of ex-lovers, they'll tell you I'm insane. Cause you know I love the players, and you love the game. Cause we're young and we're reckless, we'll take this way too far. It'll leave you breathless.And I'll write your name. Blank Space 空格来自 Taylor Swift，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是 Style 型，Gangnam Style 啊 ，My Style 啊，各种 Style。我觉得这个词呢，还可以翻译成范儿，是吧？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 Taylor 截胡的哈。那么在准备这张专辑之时呢，曲作者尼克拉斯和阿里帕亚米就写好了这首歌，而且呢录好了吉他音轨的部分。那么当时呢，他们把这首半成品放给别人听的时候呢，恰好就被 Taylor 听到，他呢非常喜欢，就把这歌呢拿过来放进自己的专辑当中哈。一起来分享这首 Taylor Swift 的 Style。 Thank you. watches go round and round each time. You got that dream.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的，欢迎各位重新回到节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要来跟各位一起重温的是 Taylor Swift 的专辑1989。那么您当初是因为啥喜欢上泰勒·斯威夫特的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上找到深海就可以了。在前面呢，我们听到的这首 Style 范儿哈，这首歌呢和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 Out of the Woods 脱离困境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歌词的灵感都来源于单向组合的核心成员哈卷儿哈瑞斯泰尔斯啊，卷福哈卷啊，俩卷儿。这首歌呢都在影射泰勒和他的关系，但是呢相比之下后面这一首呢 Out of the Woods 歌词呢更加出色一些。这首歌呢有着难以匹敌的推进感， Taylor 用了和歌名相同的叠句不停的重复， Are we out of the woods yet? Are we out of the woods? Are we in the clear yet? In the clear yet good?啊，就是各种哈，我们脱离困境了吗？我们克服险阻了吗？我们摆脱迷茫了吗？我们豁然开朗了吗？那么在 Taylor 以往的作品当中呢，这样的写词手法是相当罕见的哈，喜欢的朋友一定会有同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 Taylor 的 Out of the Woods 脱离困境。 Simple. We were lying on your couch. forget when we decided, we decided to move the furniture so we can dance, baby, like we stood a chance. Two paper airplanes flying, flying, flying, and I remember thinking, are we out of the woods yet? Are we out of the woods yet? Are we out of the woods yet? Are we out of the woods yet? 脱离困境，来自 Taylor Swift 的演唱。 Golden 说，专辑当中和哈卷有关的歌太多了，但是其他的存在感好像不如这两首那么强。布拉格说，我的天哪，特别喜欢刚才这一首哈，不过呢，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被前奏吓了一大跳，居然吓一跳，但还吓一跳还说两遍啊，这人真有意思。他说，但是当时呢就爱上了这首歌的节奏，这首歌的节奏应该是最棒的了，超级无敌带感。不过呢，没法理解念经，实在是不太喜欢副歌部分，真的感觉像是在念经一样。但是呢，这歌最喜欢的地方是最后一段的和声里有一个啊啊，超级好听哈，就是巡演和观众互动的那个，所以说更喜欢巡演版本，那里单独被抠出来唱了很久，哈哈，深有同感，真的，这个喜欢一首歌哈，这个有的歌呢，真的不是所有的曲子从头到尾都喜欢，就喜欢当中的一段。你像早年我听汪峰的歌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他当中的一些 solo， 比如说存在中间副歌的那段 solo 就特别棒。我记得当年我还把这一段给卡下来当做我的手机铃声了哈，每一次电话一响就是这个哒哒哒，这个鼓的声音就起来啊，特别爽。听众不眠飞行说，一直很喜欢 Taylor 的歌，虽然说有人说他的词太梦幻了，但我还是很喜欢，喜欢他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每首歌都是一个小故事，虽然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平淡点滴，但是呢，正是因为是生活啊，所以说呢，才格外的打动人心。正如 Taylor 的朋友说，每个人都能从他的某首歌里找到自己的故事，没错。专辑的第五首歌呢， All You Had To Do Was Stay， 只要你留下也很不错。当然了，这歌呢也是跟哈卷有关，虽然说歌曲的存在感不强，没能在榜单上取得非常耀眼的成绩，但是呢 Taylor 对于这首歌倾注的心血还是很多的。他呢曾经在一个采访当中提到，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自己的一场梦，在梦里前男友出现在家门口，而且呢还非常暴躁地踢着门，他呢非常开心地把门打开，并且准备好重新投入这一段感情当中，但是他却失去了表达能力，除了 stay 留下这个词之外呢，其他的什么都说不出口。后来呢，他就根据这个梦写完了这首歌。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只要你留下》。那么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People like you always want back.

今天受强冷空气的影响，下午本市仍然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七级，局地有扬沙，空气非常干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 好的，欢迎重新回到节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重温的就是 Taylor Swift 的专辑1989。那么各位呢，我们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乡村泰勒和流行泰勒，你更喜欢哪个呢？为啥呢？在专辑1989当中的第六首歌呢是 Shake It Off， 通通都甩掉。这歌呢算是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了哈，相信呢这个很多朋友都听过。那么呢同时也是最先曝光的一首哈，那么比起前面听到的 Blank Space 空格，这首歌的自黑程度更深了。比如说歌中唱到的是，我在外面待得太久了，脑子里空空如也，我有太多前男友却连一个都留不住。当然了，每一句自黑过后呢， Taylor 都会加上一句，至少别人都是这么说的，用来怼那些胡乱评论自己的媒体。哈哈哈，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 Shake It Off， 通通甩掉。 I see I'm too late Got nothing in my brainThe dirty, dirty cheats of the world. You could could have been getting down to this sick beat. My ex-man brought his new girlfriend. She's like, oh my god, I'm just gonna shake. And to the fella over there with the hella good hair, won't you come on over, baby, we can shake, shake, shake. Yeah, cause the players gonna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Shake it off， 通通甩掉，来自 Taylor Swift。 Golf 说，一直想成为所有女人眼中的高大男人，但是看到美美的那一刻呢，我就知道梦想破灭了。按照他那个身高，能被他认为高大的，那都是真心的高啊。小胖说了，怎么说呢，我更喜欢早期的 Taylor 的歌，喜欢乡村流行音乐那会儿的他。现在的音乐似乎多了很多流行元素，但个人呢就不太喜欢了哈。大表哥也说了哈， Taylor 完美的、完全的、成功的知道，哎呦我天，好多形容词啊。我们再来念一次啊，他的留言。Taylor 完美的、完全的、成功的知道创造怎样的音乐可以抓住听众的耳朵。哎我的妈呀。把格莱美变成自家后花园，多么强大的完美女神。大表哥你真是我哥啊。大多数媒体对于 Taylor 的关心只限于三个方面，他的歌曲、他的恋情，还有他的敌对关系。那么专辑1989当中就有一首以 Bad Blood 敌对为名的热门单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内容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都已经了解了哈。这歌呢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Taylor 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是由肯德里克·拉马尔混音的版本。那么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呢，这首歌在整张专辑当中并不能算是精良制作。有乐评人评论说，除了夹在第二副歌和第三副歌之间的抒情部分，全文上下充满了陈词滥调。但是呢，在肯德里克的混音版本当中，肯德里克的唱词虽然说简单犀利、咄咄逼人，但确实让这首歌润色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啊，由这两位大咖一起共同完成演绎的 Bad Blood 敌对。 Cause baby now we got bad blood. You know it used to be mad love. So take a look what you've done. Cause baby now we got bad blood. Hey! Now we got problems.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solve them. You made a really deep cut. And baby now we got bad blood. Hey! Thinking that you could be trusted. Did you have to ruin what was shiny? Now it's all rusted. Did you have to hit me where I'm weak? Baby, I couldn't breathe and rub it in so deep. Salt in the wound like you're laughing right at me. Oh, it's so sad to think about the good. Scars on my back from your knife. So don't think it's in the past. These kind of wounds, they last and they last. Now did you think it all through? All these things will catch up to you. And time can heal, but this won't. So if you're coming my way, just don't. Oh, it's so sad to think about the good. Take a look what you likes bullet holes. You say sorry just for show. If you live like that, you live with ghosts. Band-aids don't fix bullet holes. You say sorry just for show. If you live like that, you live with ghosts. If you love like that. 在专辑1989的后半段，除了这一首怼天怼地在题材上并不讨好的敌对之外呢，其实也还有很多精彩的其他作品。作为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 Taylor 呢非常善于将其他歌手的音乐特色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比如说那一首狂野的梦 Wildest Dreams。 那么歌中低吟浅唱的部分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拉纳德雷的唱法，一起来分享试试看，像不像拉纳德雷。 He said let's get out of this town, drive out of the city, away from the crowds. I thought heaven can't help me now,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is is gonna take me down. He's so tall and handsome as hell, he's so bad but he does it so well. I can see the end as it begins, my one conditionSaid no one has to know what we do. His hands are in my hair, his clothes are in my room, and his voice is a familiar sound.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is is getting good now. He's so tall and handsome as hell, he's so bad but he does it so well. And when we've had our very last kiss, my last request he is SaidSunset, babe, red lips and rosy cheeks. Say you'll see me again, even if it's just pretend.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狂野的梦来自 Taylor Swift，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重温的是 Taylor Swift 的专辑1989。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乡村的美美和流行的美美，你更喜欢哪一个呢？为啥呢？听众 Zero 说，听说这首歌的鼓点是 Taylor 的心跳声，是真的吗？我觉得你认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呗。悠悠说了，说实话，我觉得美美的素颜真的不漂亮，唱歌技巧性的不高，但是呢并不影响我爱这个女人爱了5年的时间。因为我个人觉得比较跟感觉走， Taylor 的歌词里有我觉得很真挚的情感，难过、愤怒、坚强，每一种情绪都恰到好处的呈现出来，歌曲写得也很舒服，让人一听就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哟。文文说，无论如何永远喜欢她，她也伴随着我们长大逐渐老去吧。毛毛说，做乡村音乐的时候爆红，因为他在乡村音乐里融入了流行元素，他是乡村歌手里最流行的。转型为流行歌手以后呢，虽然说他也在专辑里面尝试了不同的风格，不过呢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创新。流行歌手里面人才辈出，可能今天爆红明天就 flop， 也可能反之吧。这种说法呢，我们之前也在网上看到过，是不是真的恐怕只有 Taylor 自己知道了。但是呢曾经有高人分析说哈，就针对这个心跳声的事儿，如果真的是他的心声，那他可能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哎呦呵呵，好吧，虽然说 Taylor 的才华毋庸置疑，但是在专辑1989当中，由他一个人独自创作的歌曲只有 This Love， 这份爱这一首。虽然说这首歌在榜单上并没有取得很亮眼的成绩哈，但是从技术上来说呢非常受追捧。歌曲呢左右声道的人声效果是不一样的，左声道做了降音和延迟处理，使得整首歌产生了很空灵的感觉。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个效果有多么的奇妙，因为只是因为这首歌呢非常适合测试耳机的质量。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 Taylor Swift This Love， 这份爱。当然了，如果说你的耳机够好够敏感的话，应该是能听出来这份不一样的。 Clear blue water high tides came and brought you in and I could go on and on and I will skies grow darker currents swept you out againJust gone, gone, gone, gone in silent screams in wildest dreams. I never dreamed of this. This love is good, this love is bad, this love is a light back from the dark. Oh, these hands that didn't let go free, and this love.Go through the night with someone new. And yeah, I could go on and on, on and on. There's a burning flicker in my mind. Only you, but you're still gone, gone, gone, gone. And losing grip, sinking ships.It's This Love 这份爱由 Taylor Swift 的演唱，专辑1989普通版中的最后一首歌是 Clean 释怀。很多歌迷呢把这首歌赞誉为整张专辑的歌词巅峰，为啥呢？我们一块来看两句哈。雨开始倾盆而下，哎呀，其实我看到第一句歌词的时候，我就以为是那个雨一直下，张宇的那个啊。好，我们来说回这个歌词。雨开始倾盆而下，我慢慢沉溺，但此时我才终于能呼吸。而那个早晨你消失的无影无踪，我想我终于清静，不再留恋。可能呢就是因为专辑当中有太多 Taylor 对于前任的留恋，所以说才让这段歌词显得格外的有诗意。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上这一首释怀 Clean。 那么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让我们糟心的事儿哈，都能够在这个周末时光当中完全 Clean 释怀，清除重启，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The drought was the very worst when the flowers that we'd grown together died of thirst. It was months and months of back and forth. You're still all over me like a wine stain.